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身份不同。 中午12点，北京，再多的话都不如一句好好吃饭。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现代社会，信息技术的快速进步既推动了产业的发展，也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大大小小的便利。买东西不用挨家挨户的到处跑，出门也不用带上大大小小的信用卡和现金。有了网上购物平台和手机支付功能，一切都变得容易了起来。即使相隔千里，一旦想要分享经历和心情，也不必时时刻刻黏着身边的好友，一个朋友圈，一条新动态，微信、推特等社交软件也会让人产生近在咫尺的亲密感。但与此同时，信息泄露、隐私曝光等个人信息的安全问题也牵动着很多人的心。在这个社交媒体贯穿人们日常生活的时代，用户数据的价值不断凸显，在享受无限便利的同时，我们的信息真的安全吗？在今天的节目中，主播洪瑞、汉文和导播文宇一起带您共同关注有关个人信息安全的这些那些。 众所周知，信息作为一种资源，它的普遍性、共享性、增值性、可处理性和多效用性，使其对人们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信息安全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也就是需要保证信息的保密性、真实性、完整性、未授权拷贝和所寄生系统的安全性。信息安全本身的范围很大，其中包括如何防范商企业机密泄露，防范青少年对不良信息的预览，防范个人信息的泄露等。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主要是个人信息的相关问题，具体来说涉及对于信息安全的威胁，如信息泄露、非法使用、窃听、业务流分析、假冒、旁落控制、授权侵犯等。比如2014年的信息安全大事件，2014年1月，中国互联网出现大面积 DNC 解析故障。 二月份维护网络安全首次被列入政府工作报告。三月，携程安全门敲响网络消费安全警钟。四月，微软停止 XP 支持，影响2亿国内用户。五月，山寨网银和山寨微信大量窃取网银信息。六月，免费 WiFi 被曝存在陷阱，窃取用户手机敏感信息。七月，苹果公司承认存在安全漏洞。八月，神奇安卓手机病毒在全国蔓延。十月，2014年中国网络安全大会召开。十一月，首届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举办。可以说，2014年一系列网络信息安全领域的大事件，引起了公众对于信息安全的恐慌与思考。我们日常存储在电子设备中的内容，在网络上填写的资料和信息，以及发表在公众平台上的言论和动态，是否真的在某个不为人知的黑暗角落被肆意的查看、公开，甚至用作他图？ 个性化年账单到央视报道的大数据杀熟案例，实际上都关乎每一个人的隐私和利益，是数据被任意采集、分析、泄露的佐证。近日，另一个有关信息泄露的大事件也颇受关注。 Facebook 公司，也称脸书公司，其作为美国的一个规模较大的社交网络服务网站，最近却被卷入了史上最大的个人信息泄露风波。根据一名剑桥数据分析公司员工的爆料，该公司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秘密分析了大约5000万脸书用户的个人资料，以此制定个人化的政治宣传，预测并影响选民投票，被疑曾帮助美国总统特朗普赢得2016年的总统大选。而该事件的起因，与一般的网民来讲，只是司空见惯的个性分析测试罢了。2014年，英国剑桥大学心理学教授亚历山大·科根推出的一款名为《这是你的数字化生活》APP， 向脸书用户提供个性分析测试。其在脸书上的推荐语是“心理学家用于做研究的 APP”。当时，共2.7万名脸书用户下载这一应用，而借助这一应用，科根巧妙地获取了这2.7万人及其所有脸书好友的居住地等信息，以及他们的点赞内容，因而实际共获取多达5000万用户的数据。该事件的后续发展，以万千用户的愤慨、各机构的调查、脸书公司 CEO 扎克伯格以及相关人员、机构的警示和反省，渐渐地画上了句号。然而，广大用户已经被泄露、被利用的信息，脸书公司因此而受的经济损失和公司信誉，以及信息安全漏洞的骇人影响，因此对公众带来的愤怒、恐慌与反省，却不会随着该事件的停止发酵而烟消云散。 信息泄露是种让人细思极恐的存在。有人说，在大数据时代，用户如同任由宰割的绵羊，无论如何小心，你的生活都可能变成别人的数据。 紧跟着，你的数据就可能变成别人的生意。讲到这里，我们不妨联想一下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经历。大家有没有想过，自己为什么会收到一些指名道姓推销产品的骚扰电话？淘宝首页显示的商品为什么总是会符合你的审美和需求？百度首页的推荐为什么总会抓住你的兴趣点？各大社交平台又为什么总会推荐个人星座运势和性格特点的分析？表面上看，这些似乎都是无关紧要的个人信息，只是涉及了姓名、电话号码、喜好之类的表层内容。但是换个角度来看，倘若个人的基本信息已经全部泄露，那么更为隐私的信息又怎会被安全隐秘地保留呢？他们是否只是在某些我们看不到的地方，被另一些不怀好意的人当作生意的筹码，或是窥探隐私的战利品？当我们设为仅自己可见的信息，以隐蔽的方式被公之于众，当每一次购买、每一次交易的来源和内容都被不法分子掌握得清清楚楚，当发在朋友圈里的自拍被无故挂上了婚介网站，当我们的某一句言论、某一份基本信息被用作商业或政治阴谋，当我们在社交网络、公众平台上成了个人信息几乎透明的存在，当保障信息安全成了流于形式的空头承诺，公民的私人信息何谈保密？我们的生活又何谈隐私二字呢？ 的泄密，澎湃新闻记者曾对郑戈教授提过这样的问题：在创新与保护、技术与隐私之间是存在张力的。普通用户往往会担忧，个人面对企业和政府太过渺小，甚至会产生类似于反面乌托邦一类的恐惧，害怕个人被一个庞大的存在牢牢控制。在这个问题上，法律能为我们做些什么呢？对此，郑戈教授的回答很好地阐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也就此提出了在大数据泄密严重的环境下，公众该如何应对的合理方案。在这方面，法律可以做的其实并不多。任何一个社会的法律都是保守的，往往是社会发展、技术进步到一定阶段之后，再来做出总结和规范。现在的大数据技术和互联网发展都还处在变动不居的状态，法律如果要介入，很难找到有分寸的做法。很多国家现在都已经拥有或正在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实际上这还是传统的隐私保护的思路，把个人信息看成相对静止的、可以把握的东西，即便被别人侵犯也会很快知情。但这其实并不符合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的状态。所谓公众的担忧是有道理的，正是因为它有道理，因此我们不能只靠法律来处理，更要靠个人的自我教育和自我保护。我们需要了解到上网会有哪些风险，也要尽可能的去学习这方面的知识和技术。如今既有盗取个人信息的技术，同时也有信息加密的技术，如果两方面都能有所了解，就可以在相对不善的大环境下进行更好的自我保护。 数据时代个人的信息安全，除了信息泄密等基本问题，还衍生出了例如数据引导行为、大数据杀熟等一系列问题。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享受到了大数据时代带来的种种便利，也忽视了个人信息被获取和利用的巨大风险。我们本以为逃匿在虚拟的网络空间里是为了隐身，可在互联网企业眼里，我们其实无异于裸奔。数据正在引导你的作为，这并不是危言耸听。当你足够多的数据被收集、合并、归纳之后，大数据的确可以做到。联系前文中提到的淘宝和百度首页问题，为了提供准确的制定化、个性化服务，各大平台都需要对用户进行所谓的画像，而画像的基础数据就是个人的身份信息、浏览习惯等。一旦你在互联网上有所举动，比如进入某个 APP、 购买某样东西、阅读某篇文章、某些观点，这些其实都在被记录、被分析，之后被用作对你的专属画像。某谷歌公司研究员曾在文章中写道，不透明的社交算法正在越来越多地决定我们阅读哪些文章、哪些观点，我们与谁保持联系、获得谁的反馈。经过多年的训练，算法对我们所消费信息的处理，使得这些系统在我们的生活中掌握了相当大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它甚至会决定我们的发展方向。另外，国内有网友发现，同样的商品或服务，老客户看到的价格反而可能比新客户贵出许多。在机票、酒店、电影、电商、出行等多个价格有波动的平台都存在类似的情况，这就是存在于互联网行业的大数据杀熟。 许多人还没开始在意自己在网上的个人数据，但这些数据都存在被滥用的隐患。数据本身没有道德可言，如何使用它却是对商业机构道德以及有关监督机构的考验。谈及个人信息泄露的种种案例和弊端，并不是为了骇人听闻、引起恐慌，也不是为了惹来众怒、引得一片唏嘘之声，而是为了让更多的人意识到保障个人信息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尽可能的预防抑制下一次的信息泄密。长期以来，我们对于科技公司的缺乏监管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对于普通用户来说，许多数据的共享和收集十分缺乏透明度，我们甚至不自觉地就受到了精准投放的各类广告的影响，因为习以为常而渐渐失去了反思和质疑的能力。从一个更为现实的角度来看，科技公司毕竟不是慈善机构，因此我们当前讨论的框架是在允许科技公司有相应数据获利的同时，如何有效地保护个人数据，避免个人信息被泄露和滥用。可以收集数据，但要给用户充分的知情权和自主权，严格界定收集的范围和用途，更要明确谁收集谁保护的原则。沉睡多年的数据权利正在觉醒，既体现在用户规模的扩大，也体现在立法机构的跟进。当技术发展不断冲向新的高度时，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应该忘记，也不应该轻易的放弃，将个人的隐私权拱手相让。自始至终，无论科技如何发展，人们的隐私权都应该得到充分并且合理的尊重。通俗地说，数据权利保护就是把裸奔已久的数据关进笼子里，并将笼子的钥匙还给用户。 期节目的最后，在表达完对于未来互联网领域以及各机构对个人信息、个人隐私保护的信心与期待，我们不妨来谈一谈与信息安全的联系不那么紧密的话题。随着我们对网络和各种电子产品的极度依赖，我们是否反思过自己是否在网络上虚度过本该真实可感的人生呢？短期内，我们或许无法控制自己受现代科技设备控制的能力和时间，但一步一步地缓解下来，经过一个较为缓和的过渡时期，我们总会回到那个由自己做主而非由电子设备支配的自由的阶段。 我们深信，适度而合理的使用电子设备，学习、互动、交流和交往这些活动都会像以前一样继续进行，只是采取了新的方式，给自己一个机会，放手去探索，甚至赞美摆在眼前的各种复杂的可能性。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播洪瑞、汉文，导播文宇，在主楼301，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98.2 兆赫 AM92 七千赫，生而不同。 收听本期深夜美食节目，我是主播 Autumn。 今天我想给大家带来两道美食。水煮鱼的味道是极好的，食材上就显得不一般。鱼是从千岛湖进贡的，鱼肉质地鲜嫩，鱼刺排列规则，一看就是有教养的好鱼，和外面那些妖艳便宜货定是不同的。做法上也是极有灵气的，首先将草鱼去鳞，鱼鳃剖腹，去内脏洗净，用刀取两扇鱼肉，把鱼头前骨制成块，紧接着将鱼肉斜刀切成薄片，加入精盐、料酒、味精、鸡蛋清拌匀，使鱼片均匀地裹上一层蛋浆，然后将炒锅置火上，加高汤、盐，烧沸，下鱼头、鱼骨，用大火熬煮，撇去汤面浮沫，滴入料酒去腥，汤盆内放入黄豆芽垫底，待鱼骨熟后捞起放入汤盆内，把腌制后的生鱼片都散入汤盆内，码放在鱼骨上，锅洗净，放入油姜片、蒜瓣、葱节、花椒、干辣椒等提前预制好的老油，烧至70%热后倒入汤盆内的生鱼片上，等老油浸泡上1-2分钟即成。也可以采用在餐桌前现场包食鱼片的方法，中间那盘麻辣小龙虾也是上等的佳肴，以小龙虾制成，口味辣鲜香，色泽红亮，质地嫩滑，滋味香辣，与世界杯最为相配。主料所用龙虾原产自北美洲，1918年由美国引入日本，1929年再由日本引入中国，生长在中国南方的河湖池沼中，做法依然有灵气，

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九八二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到了小编心语，主播志荣、月涵代表导播首度姚一向大家问好。每个人也许或多或少都会忌惮衰老，衰老会让我们联想到丑陋、病痛、孤独、衰弱、迟钝、忧郁、死亡。老年也似乎总是意味着一种力不从心的感受，视线渐渐模糊，眼光吃力搜索着周围，肉身渐渐衰弱，脚步蹒跚已追不上年轻人的背影。或许就连曾经那一颗不羁不驯的心，最终也隐匿在岁月的眼角眉梢里，烟消云散。这是一个贩卖年轻、经营年轻的年代，这是一个对衰老和死亡极具恐惧、人人警惕、时时自危的时代。但是老却又是我们每个人必经的一段路程，也是一场命中注定的温柔诅咒。衰老它来得无声无息，却又在一点一滴中闪现，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现代人似乎总是在不遗余力地想成为绚烂的夏花，但大多数人都忘记了生命是一条线段。在生命的终点时刻，人只能被动选择死亡状态，难以落入秋叶。当一个人被迫抛下一切，去往另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的时候，那种孤独和恐惧是常人无法想象和体会的。人近黄昏时，所需的不仅仅仅是医药，还有生活，有意义的生活。你的芳华故事，我愿意倾听；你的生命归期，我愿歌舞相伴。纸短情长，道不尽太多涟漪。选取十段故事读给你听。 心情不好，那就睡一觉，睡一觉醒来就忘了。作为家里三姐妹中的长女，奶奶有着超越同龄人的成熟，似乎早就学会了如何在黑暗中寻找光芒。爷爷走了17年了，奶奶每次说起爷爷已经离开时都很从容，脸上的微笑一丝不减。奶奶说，心情不好，那就睡一觉，睡一觉醒来就忘了。奶奶很健忘，很喜欢笑。我儿子之前来看我的时候对我说，我的牙都掉了几颗了，您的牙怎么还在啊？是忘了掉吗？奶奶不断地重复这一件事，每次说就发笑，同时还露出了她那整齐的牙，大笑着重复，忘了掉了。在这躺了这么久，我可能这辈子也坐不了火车了。铃铛奶奶年轻的时候坐火车去青岛棉厂学习，那时她第一次坐火车， 第一次离开家乡去见识大千世界，那时他一路上都在唱的歌。现在奶奶躺在病床上，连下床都很困难，但是他念念不忘了火车，说起来眼睛一直放着光。前两天我做了一个梦，梦到我回家乡了，在外漂泊了大半辈子，没想到最后惦记着的还是家乡。但是他再也坐不了火车了，再难跨越那段并不算遥远望不到边的距离了。在这躺了这么久，我可能这辈子也坐不了火车了。开心是活，不开心也是活。奶奶的手因为频繁打针，手上有一块皮肤是紫黑色的。我问奶奶疼吗，奶奶边活动手指边说，疼啊，疼也要按，越疼越按，她不怕疼，不服输，也不认输。奶奶聊天很积极，还很爱笑。她说，开心也是活，不开心也是活，干嘛不开开心心没有包袱的呢？有些话我心中早有底稿，但有一位临终关怀医院里的奶奶说出，仍震撼我心。她上周刚来过，还击败了她爷爷。每次我们来看她，她都会让我们用手机找她孙子的照片，自豪地给说，搜搜王军游泳教练，我孙子。然后举着她孙子的照片看很久很久，嘴里念着真好真好。问到奶奶的孙子多久来看一次奶奶时，奶奶说她上周刚来过，还击败了她爷爷。说到这里，奶奶流下了几滴眼泪。 好久不见， 做过最狠心的事，大概也就先走一步了。年少时，奶奶是儿童团的团长，站岗放哨，走村传信，一杆红缨枪，英气逼人。到了和平年代，奶奶便早早退了伍。算算年纪，那时奶奶也正值妙龄。经人介绍认识了爷爷，转眼结婚生子，当年的团长俨然成了一个家庭主妇。老头对我很好，以前出差时候都会带着我，奶奶笑着说。这些年也随着爷爷成了好些官威，他说自己记性不好，老是忘事，但他却记得爷爷走了17年了。大概是17年没有吃到爷爷做的饭菜了吧。是的，爷爷心疼他，连做饭也不让他动手。爷爷一生做过最狠心的事儿，大概也就先走一步了。 什么呢？我连伤感都是奢侈的，我一想念你就那么近，但终究你都不能陪我到回不去的远方。原来我很快乐，只是不愿 承认。你衣服怎么破了呢？第一次去医院的时候，我和同伴一起陪花朵奶奶聊天。奶奶说，我年轻时是在制衣厂工作。说着便指了指当天穿破洞牛仔衣服的同伴。哎，你衣服怎么破了呢？花朵奶奶在小的时候为了帮助家人干活发生意外，从那以后就只能在床上躺着。一晃几十年，护工告诉我们还有3年半奶奶就要破世界上瘫痪在床时间最久的世界纪录了。还是 做自己最喜欢的事情，让人开心。看望沈爷爷的时候，他正坐在床上，手里捏着一张像地图的东西端详着。见我们来了，很和蔼地让我们坐下，问我们是哪里人，并随口说出各地风土人情。我以前是记者，经常跑新闻，所以才知道这么多地方。不过我没念过大学，从中央美院附中毕业后，第一份工作在电影厂。爷爷对我们的大学生活似乎很感兴趣，当我们向他交流专业情况时，他沉默了一会儿说，还是做自己喜欢的东西让人快乐。你们待会离开时，我在这里可以看到玉珍奶奶是西藏第一批干部。她说，我们虽然小时候都受过地主的迫害，但我从来不围城愤论，他们的子女都是无辜的，只要他们认识到人人平等就好。每次临走时，玉珍奶奶一路把我们送出房间，在走廊上相互道别了好久。奶奶就是不回房间，还指着楼下的院子说，你们待会离开时，我在这里可以看到。离开的时候，我抬头看了一眼，奶奶就站在那里朝我们微笑。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妮。最近呢，不知道是不是入秋了的缘故啊，就像那首诗所写的，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身边呢，很多的朋友都经历了一个心情的波动，也有一些朋友过来朝我求助的。不知道在收听咱们公众号的朋友有没有同样的烦恼。今天佳妮就想跟大家分享一篇文章，希望大家在听完这篇文章之后能够开心那么一点点。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从儿时的单纯可爱到如今的长大成熟，人生已经走过了多少天，还有多少时间可以用来享受生活。时光悄悄流逝，我们也渐渐老去，没有人可以留住岁月的脚步，也没有谁可以和人生讨价还价。生活注定是过一天少一天，旅途注定是走一程少一程。对于过往种种好的坏的，都将成为过去式。草枯了，来年继续发芽；花落了，明年还会再开。而我们只活着一生，没有从头再来的机会。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只是活着，更是要好好的活着。在这过程中，也许会走错不少路，看错不少人，承受许多的伤害，落魄的狼狈不堪，但都别气馁。那么长的旅途，怎么能没有磕磕绊绊？不管何时，都别忘了提醒自己，人生无法重来。不要让泪水代替笑容，不要被无果的感情束缚。累了就去休息，别咬牙硬撑；痛了就放手，别太委屈自己。柏拉图说过，如果不幸福，不快乐，那就放手吧。 人生最遗憾的莫过于轻易地放弃了不该放弃的，固执地坚持了不该坚持的。生活里有多少人经历了许多坎坷，学会很多道理，却还是没有学会好好善待自己。每天为生活劳累奔波，为感情委屈求全，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烦恼与伤痛在内心慢慢堆积成山，渐渐地忘了如何去笑。要知道，生命没有第二次花开，人生也不会破土重来。为什么不能让自己过得开心一点，快乐一点？如果能微笑，就别抱怨；如果能休息，就别拼命；如果能看开，就别执着。一直很喜欢丰子恺说过的一句话，心小了，所有的小事就大了，心大了，所有的大事都小了。看淡世事沧桑，内心安然无恙。生活永远有美好的一面，只要换个角度看，便会发现很多烦恼不过是庸人自扰。人生没有谁比谁幸运，过得幸福的人只是懂得好好生活，好好爱自己。在这无法重来的一生，记得做一个爱自己的人。从今天起，不再为往事苦恼，不勉强自己去取悦别人，用乐观的心态面对生活，做自己想做的事儿，努力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从今天起，不再受烦恼左右，只为快乐而过。为生活努力的同时，给自己一点私人的空间，看想看的电影，买想买的衣服，见想见的朋友。从今天起，多爱自己一点。有些事情想不通，就干脆不去想；有些事情没结果，就顺其自然，用心过好自己的后半生。时光不会停留，人生无法重来。不管你正在经历什么，或者经历过什么，都别给自己太大压力。别让脸上的笑容太少，相信自己从来就不比别人差，只是缺了一点，那就是爱自己。从今往后，珍惜活着的每一天，好好的善待自己，做一个接近幸福的人。 未来の前にすくむ手足は 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九八二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北京的夏天仿佛格外炎热又漫长，可是透过树叶点点滴滴洒下来的阳光，空气中弥漫着的仲夏清明味道，总是会让人觉得清新又美好。没有什刹海与酸梅汤的夏天是不完整的夏天。什刹海是最有京城味道的一片历史街区了，清代起就成为游乐消夏之所，为燕京胜景之一。著名的《帝京景物略》中以西湖春、秦淮夏、洞庭秋来赞美什刹海的神韵。北京的胡同文化和氛围赋予了这里的一切一种独特的气质，时光从胡同流逝也仿佛从没流逝过一样，安静到有一种凝固的感觉。胡同的过去和现在让我们每个走过这里的人感受着怀旧和变迁的气息，依稀可以看到另一个时空骑着自行车穿梭来去的少年少女，老人悠然自得坐在台阶上，有一搭没一搭的同人讲着话，眯眯眼看远处的孙儿，手里叮叮咚咚的拨浪鼓，清脆而欢乐的声响。酸梅汤也是消暑必备，就连梁秋实先生也曾经写道，北平的冰是从什刹海或护城河挖取藏在地窖内的，冰块里可以看见草皮木屑，泥沙秽物更不可避免，是不能放在饮料里喝的。什刹海会咸糖的名剑、冰碗、莲蓬、桃仁、杏仁、冷角藕都放在冰块上，食客不嫌其脏，真是不可思议。有人甚至把冰块放在酸梅汤里，信远斋的冰块就高明多了，因为桶大罐小冰多，喝起来冰沁脾胃。它的酸梅汤的成功秘诀是冰糖多、梅汁稠、水少，所以味浓而艳，舍不得下咽。很少有人能站在那里喝一小碗而不再喝一碗的。抗战胜利还乡，我带孩子们到信远斋，我准许他们能喝多少碗都可以，他们连敬七碗方始罢休。我每次去喝不是为解渴，是为解馋。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人动脑筋把信远斋的酸梅汤制成罐头行销各地，而任意可口可乐到处猖狂。我们渐渐长大，做到了许多曾经以为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变成了更厉害的人，是积极向上、欣欣向荣的。可是这样简单而纯粹的快乐好像越来越难了，或许心境不复从前。最最亲爱的你呀，愿你可以拾起少时单纯的莽撞，心里有憧憬的美好。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深秋山顶风微凉，恋人并肩傻傻看夕阳。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你说，秋天掌上的日光，你曾能许一个愿望？ 冬天，挑灯夜读。 看蓝蓝的天空下绵绵的白雪停在你脸上。春天夏天秋天冬天和你环游四季的爱超精彩，就想要简简单单快乐， 四季更替， 温暖每个现在， 真情